听到这首歌曲就感觉到那种豪迈的气息油然而生啊！这是改编自金庸的武侠小说同名电视剧《笑傲江湖》，也是一代人心目当中影视剧的经典。不仅呢，故事跌宕起伏，耐人寻味。其中刚刚我们听到的《沧海一笑》，《沧海一声笑》，也是凭借朗朗上口的诗韵，还有磅礴大气的曲风，成为了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之作。再搭配小气人贤齐硬朗而又阳刚的声线，仿佛就身处在快意恩仇的纷繁的音乐江湖世界。好了，北京时间9:05:38，问候每位正在路上的好朋友，此时此刻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来，方便的话在我们的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方便的话也可以发一下红包哈。好了，还有我们的听听聊天室，不进来了吗？赶快点赞哈。花姐来吗？招呼一下大家哈，赶快进来，坐。抢到沙发的是谁？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今天是2021年12月9日星期四，限号是3和8，你来了吗？ 下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以前呢，我们出去旅游的时候呢，总是习惯给亲朋好友带回一些礼物来哈，特别是去到一些大家很少能够去到的地方。那么你知道旅游的礼物都应当选哪些？有时候真的挺发愁哈。哎，到这个地方给他买点什么呢？然后同行者就会互相推荐哈，买这个吧，买那个吧，买的太沉吧，带回去不方便，买的太贵吧，自己又舍不得，没有代表性哈。再回到这个家乡，看到超市也有卖的吧，也不行。怎么办呢？有心又节约，来，今天我给你推荐如何选择旅游给回来给亲朋好友选的礼物，他们都会看你很有品味的。如果出去旅游想给同事带礼物，当地特产可能不合口味哈，价格也很高，还不好带，不如试试这个便宜又有意义的自制明信片哦，很轻啊，而且可以留存很久，而且呢还有很有意义哈。用自己在景点拍的风景照，用手机就可以制作成独一无二的明信片，也可以贴上当地的特色小物，比如说在布鲁塞尔买的巧克力呢，一张明信片再加上一个特色的小物品，物美价廉，非常值。你还可以根据朋友同事们的性格特点去选择适合他们的场景，向大家表白心意的同时呢，还可以跟他们聊聊，哎，当时在这个地方啊，我干了什么，哎，我当时在这个地方好想你，哎，一张小小的明信片呢也会变得生动而充满了回忆哈。如果有条件的话呢，还可以直接从旅游地寄出啊，比如说我去了国外一个地方啊，一个小镇很漂亮哈，然后呢我就在这个当地买了一个巧克力啊，巧克力的纸贴在明信片上，好抠门，把巧克力的纸贴在明信片，天啊，放巧克力时间长了怕寄过去坏掉了，对，然后把巧克力的这个纸贴在明信片上，然后呢就在当地拍了一个特别漂亮的一个景物的照片啊，然后就贴在这个自己这个 DIY 成这个明信片，然后就从这个地方寄出去了，然后在远方呢他就会觉得漂流瓶收到这张明信片的感觉就是啊，从远方寄来的这份心意哈，收了。哎，其实呢，这样的创意大家也可以用于婚礼哈，把婚礼上有趣的照片制作成明信片，贴上自己的喜糖，可以让现场的朋友们再次回想起当天的喜悦，也能让同事无法到现场还能够有那种参与感哈。咦，真的是好，我觉得好有意义哈，不要那么俗气，就买当地的，买点什么这干啊那谱的，不用了。明信片多好啊，留存很久，而且很时尚，很有新意啊，自己 DIY 一下吧。 真正的勇气是压力之下的优雅风度，不变的承诺是沧桑过后的勿忘初心，世界再大也有一首专属于你的音乐。汽车音乐会，选择我就对了。 说一声再见，因为也许就再也 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走下去，我会牢牢记住你的脸，我会珍惜你给的思念，这些日子在我心中永远都不会抹去。我不能答应你我是否会再回来，走下去，不回头，不回头的走下去。 生命就像是一场告别，从起点就不停地说再见。阿岳张震岳2005年这首《再见》，用相对明快和质朴的曲风呢，来道出那种离别的惆怅。没有炫技的唱腔，没有华丽的编曲，更像是一位陪伴在身边的老朋友，用温柔抚慰岁月，提醒那些因为怀念而落下泪的人，告诉你们，恰恰正是因为曾经认真生活，勇敢追求，这是最好的证明。好了，北京时间9:13:12，问候正在聆听的好朋友，不知道听到这样的老歌有没有触动到你曾经的那根特别柔软的神经，还有那一份关于岁月的怀念，还有那一个藏在岁月当中的人，曾经的过往啊，好好的回忆下了。张震岳阿岳的再见。好了，听听聊天室当中今天抢到沙发的是花姐，行，正合适哈，抢到了沙发，稳稳地坐着招呼大家。最后来的白纸半张，面朝大海，笑笑爱天天，还有雪飘大海，小奥同学，还有 Percy 1679，只好空白，梦醒9分，1840，这是灰太牛郎，呵呵，是我们的新朋友吗？灰太牛郎，还有五号线哈，还有西哥，还有没有没点到的？还有晨曦哈。还有俊杰，你们好，你们好。我看今天呢，好像在我们今天聊天室当中来的朋友不如往日那么多哈，是不是我的一种错误的感受呢？是这个错觉吗？真的，因为其实今天的路上湿滑，能见度也很差，希望大家一定要安全驾驶。如果在开车，千万不要和我互动哈。坐车的话呢，可以哈，骑车也不行。走路也不行哈，有的时候呢走路也是要注意安全的。哎，在这儿要多说一句哈，我是经常看到过红绿灯啊，或者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或者干脆在路上走的时候呢，很多人一边拿手机一边走，根本就不看路，这样真的很危险。所以大家在参与交通行为的时候，最好就不要和我互动了，除非你现在已经到了办公室，已经拿着一杯咖啡啊。幸好今天呢老板到的比较早，老板因为这天堵在路上是吗？所以呢趁这个机会赶紧偷听一下汽车音乐会，然后呢老板还没来，这杯给老板煮的咖啡会不会凉到了，来自己先喝了吧。对，一边喝着老板的咖啡，一边享受着老板经常听的节目。 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给大家多说两句吧，很好听的温柔。不过我们今天听到的版本呢是来自五月天和孙燕姿合唱的版本，不同以往大家对于摇滚乐队所展现出的那种呐喊和躁动的印象，五月天的这首温柔阿信担当词曲创作，用他独有的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笔触重新传达了激进风神的五月天专属的摇滚态度，同时呢还邀请到了孙燕姿来联袂演唱，婉转柔美的女声 vocal，有着这个风雨打拼练就的率性和自由哈，为整首歌曲点缀到特别的温柔和叮咛。在去年的1月1日正式发行，也带给大家一种最温柔的期待。马上2021年都快过去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忙着总结呢？希望可以和我们的汽车音乐会共同来总结一下美好的2021，同时来展望一下更美好的2022。 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打开变孤单的今后，如果该怎么度过？打扰是我的温柔。

上他心在跳。晚风吹动着竹林，月光拉长的身影，萤火虫一闪闪，满身飞舞的铅笔，天上银河在发光，地上风铃来歌唱，织女星在远方，古老浪漫的神话，流水走过，就像四季的变换，幸福在蔓延，爱你永恒不孤单，恋人手中你 少女口吻，陈卓璇以清唱开场，打造了一场名为樱花草的甜蜜童话。口哨感的合成器把它的音色纯粹和清甜进一步拓展，和古典节拍默契交融出了花季年龄本应当有的炙热多彩。好了，汽车音乐会稍作休息，马上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的前十名歌曲了。第十到第六位的歌曲您怎能错过？ 听得见的旋律叫音乐，能代步的工具叫汽车。 这里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准时为你开跑的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1, 2, 1, 2, 3，爱车搭配音乐才叫汽车音乐会，就在每个工作日早九点 FM974 腾斌与您每个路口见。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时刻跟进最潮听歌模式， 开启音乐赛道全新玩法， 工作日9点到11点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汽车音乐会，汽车音乐排行榜，环绕车厢真实好声音，汽车时尚资讯，提前一秒了解行业风向，汽车音乐定制，为你的每一次出行定制专属节奏，全北京一起进化潮流，随身而动吧。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第十位 One Direction What a Feeling。第九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第八位汪苏泷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Tomorrow. 第七位张惠妹水蓝色眼泪。第六位庾澄庆热情的沙漠。 我的热情好像一把火燃烧了整个沙漠。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那首作品是不是刚刚我们的导播也说很带感的一首音乐哦，我就告诉他这首歌曲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这首 What a Feeling。 刚刚呢在这首歌曲当中呢也在直播间当中起舞哈，跳起了舞蹈，今天穿的那个小裙靴子好像挺适合这样的舞蹈，哎呀，如果有视频直播就好了，大家可以一起来看一看，然后一起共舞，在这样的音乐当中也动起来。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的北京 Music Radio 北京音乐广播应当有的节奏，应当有的态度哈！来跟着音乐起舞，忘掉所有的烦恼。One Direction 呢，单项组合自从2010年出道以来呢，在极短的时间之内就收获了很多的奖项和荣耀，在全球各地也是收获了大批的忠实歌迷。这首韵律感十足的 What a Feeling 依然延续了一贯的清新的动感，收录在他们2015年的专辑当中。律动的节奏，略带沙哑的嗓音，描绘着少年们对于爱情以力的幻想，还有渴望挣脱束缚的自由的向往。下到第15名，本周上升5位，晋升到第10位。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20段，我是腾编，你是谁？好了，下载听听 FM， 进入聊天室，选择汽车音乐会家族群当中来发位置吧。继续攀升第9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想知道特别的女孩什么样子吗？崔天琪来告诉你，我就是特别的女孩。上周第13名，本周晋升到第9位。 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期待要为自己活出一个未来，不同的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换地谢幕，也问经济每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底依旧静默。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女孩把帽子反着戴，她的个性不想太快醒来。心情换不同的颜色，做特别的女孩就要比独特更独特，因为倔强付出过多少酸痛，因为执着又有了多少观众。我不是变得特殊，是因为最初想过变得够酷，让演出能换地谢幕，也问经济每一步也还能记住那个特别的女孩在心底依旧静默。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那个特别的女孩不为谁存在，脾气有一些古怪，偶尔很可爱。那个特别的女孩过得很精彩。烦心事全都拜拜，讨厌都走开。 又是很特别的声线，感觉他的声线应当和吴莫愁他们归在一类当中吧，属于那种很中性的，偏低一点的嗓音，很磁性的崔天琪特别的女孩。参加选秀节目出道的崔天琪是原创音乐才女哈，不仅擅长弹钢琴，而且呢唱功还相当的扎实。刚刚这首歌曲呢也是她本真性格的高光写照，时而疯狂时而沉静，都是她本来的样貌。所以呢你会感觉她这样丰富的性格也成就了她音乐多样的曲风，不仅擅长激昂劲爆的摇滚，也能轻松演绎婉转柔美的走心小调调。清新灵动的副歌部分，率性而又倔强的念白，都成功展现了她扎实的唱功技能，还有如此全面的声音表现力。上到第13名，本周晋升到第9位，崔天琪，特别的女孩。

被现代人诠释，现代人汪苏泷现代人，童安格是古代人不是，对，被现在的流行乐坛的中坚力量来重新翻唱哈，前一辈的歌曲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也赋予这首歌曲全新的生命，不同的味道，上周第十一名，本周晋升到第八位，好了，继续攀升了，第七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早年间在音乐广播做一档节目叫音乐魔方，我们那档节目的编辑维斯，我们都亲切称他为维斯，特别喜欢这首歌，当年就拿这首歌反反复复听，反反复复听。哎呀，对了，阿妹张惠妹水蓝色眼泪， 从我眼中你看到什么，有没有一种令人心悸的坠落，就像夜空多少流星闪过，你抓不到一颗属于我的梦，和每一天如海浪般潮涌，像我席卷却不能够停留，和每一天枯坐在黑暗中，去推拱北望穿无穷虚空。Oh yeah，真的好累，你为何不了解？ Oh baby， 我的世界已经瓦解，变成水蓝色眼泪，是心碎流的血，是天真的幻灭，所有水不了解。 谢在倾听聊天室当中和我一起同步每一首歌曲的好朋友，你们真的是太懂音乐了，太适合汽车音乐会了。小孩子就说，阿妹第一张专辑的每一首歌曲都好听。没错，好先生也说，阿妹的歌好听不只在于她的嗓音，还有背后的作曲人和作词人。对了，张雨生。1996年，张雨生呢为当时还是新人的阿妹张惠妹制作了这张专辑《姐妹》，也是她的第一张专辑。真的正如雪孩子所说，这张专辑当中每一首歌曲都好听，包括刚刚我们听到这首还算是偏冷门的一首歌，专辑当中偏冷门的《水蓝色眼泪》也是如此之好听。如今阿妹张惠妹的名字已经是家喻户晓，但是她幕后的推手，幕后这位真的是很棒的音乐制作人，包括词曲作者张雨生，却永远留给我们太多的遗憾，永远离开了我们。刚才我也在说哈，唉，天妒英才，英年早逝，流行乐坛的一大遗憾哈，张雨生的离去，一大音乐才子啊。好了，这首歌上周全新推荐，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七位，来继续攀升了，第六名歌曲《江汉情戏》了。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热情的沙漠，源自银哈林澄庆1995年推出老歌新唱作品集《哈林艺总会》当中，整张唱片的作品融合了各种不同的曲风，也给这些经典呢赋予了全新的音乐生命。不断的创新融合，让音乐顽童哈林庾澄庆当年成功的出圈啊，也成为了同期艺人当中拥有更多支持度的明星。这首作品呢，奔放热情的鼓点，简单率直的歌词，助力热情的沙漠成为大家的热爱。是不是带这首歌曲也是勇闯天涯？热情的沙漠第六位，也是上周全新推荐的，本周空降到第六位。你可以跟着他一起唱，好长的前奏。 沙漠里的小海河，你给我小雨点滋润我

My first night out with you 꽃을 가져올게 Treat me right and buy me shoes 너만 볼 수 있게 Let me be your fantasy Play with me 어때 I wanna be your girl Wanna be your girl Wanna be your girl Just give me some time I'll be ready Do my makeup, breathe in my perfume Quick shower won't take too long 和 Momoland 和德国的著名制作人携手推出这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Wrap Me in Plastic。 乐观积极的音乐氛围让人无法抗拒，旋律也是那种很肆意大胆的展现出魅力和自信的，搭配现代时尚的电子曲风，循环欢快的 Tempo 简直是欲罢不能的一首单曲，可以在你的车厢当中反复循环了。这首歌曲在某某音上面很火，很多人在做这个自己短视频的时候都喜欢用这首歌曲来做背景音乐，也是因此它走红吧。好了，北京时间10:04:42，欢迎回到汽车约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你是谁？来在听听聊天室当中点赞了哈，在听听聊天室当中重播我们的每一首歌曲，来议论一下，议论纷纷的。好了，家族群当中有没有来发位置呢？一群二群的你挑哈。好了，很久没有收到红包了，那我待会儿抛砖引玉啊，来抛个红包，然后为了能收到更多的红包，下起红包雨多好啊，外面下小雨，然后手机里下红包雨。好了，进入这个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大家都在争论哈，你说汽车上到底哪个座最安全，一张危险系数排行榜来为你揭秘。 And now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自从有车以来，交通事故呢就一定是如影随形的哈。人们对于行车安全现在是越来越重视了。那么除了汽车本身的安全配置，在乘坐的时候同样可以选择一个比较安全的位置，可以大大增加自己的安全系数。我说的不是自己开车，比如自己坐别人车的时候或者打车的时候哈。那么到底在家用轿车上哪一个座位最安全？我们来看看啊，不同的座位的安全系数调查，最近呢有这样一个结论哈，就是家用轿车座位的危险系数从高到低依次是副驾驶座、驾驶座、副驾驶后座、驾驶后座和后排的中间座。那么危险系数呢是从高到低的，这么看起来呢是后排的中间那个座位是最安全的。嗯，我们就来分析一下哈，为什么副驾驶座的危险系数是最高的？因为当遇到紧急情况的时候，司机第一本能呢就是保全自己，因此司机不会呢就是先把你这个安全了然后把自己推出去，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下意识的肯定会不由自主的向左打方向盘，会选择以远离自己的另一侧的车头去进行撞击，所以潜意识的本能的反应啊，那么你就冲出去了。再来看看为什么后排的中间座是最安全的，因为后驾驶中间座有很大的缓冲区域，绝大多数的交通事故撞击位置呢都是在车头的部分，后排呢由于拥有更加宽敞的缓冲区域，在发生侧面撞击的时候，后排中间的位置受到来自车辆两侧撞击呢要比其他的座位要小很多。另外呢，汽车出现了这种侧滑或者翻滚的时候，旋转中心呢在后排中间的位置，因此后排中间位置所受到的离心力是最小的，因此受到的伤害也是最小的。所以呢就是说受到外部的冲击，包括自身呢在这个侧翻或者是翻滚的时候呢，这个后排的中间座它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综上所述啊，所以呢这个以后上车的时候呢，其实我老觉得后排中间那个座其实是最没有人愿意坐的，因为这个左右的座呢它都有一个凹点嘛，然后正好在中间那个座位很不舒服啊，被夹在中间，空间呢很小，而且那个座还高起来一块，就是而且没有什么手扶的地方，老感觉这个地方好像没依没靠的哈，万一这个车要刹车我要是冲出去啊怎么办呢，就是老觉得是那个地方是最不安全的，但其实恰恰相反，那个地方它是最安全的。好吧，以后就找那个中间位置坐好了。好了，接下来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来，那雅青，听听杜德伟，跟着我一辈子。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听音乐，用力表达。 原谅我疏忽了你的感触，细心的包容着我的迷糊，无论爱出现在何时或近在何处，你总是义无反顾，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放下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坚持做我的影子，跟着我一辈子，任时光飞逝永无休止，像青春在你手中一文不值，说这是你唯一爱我的方式，坚持做我的影子，陪着我一辈子，放下我所有的酸甜苦，用时间换取你为我的幸福，一直到真心刻骨无尽的付出。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Carrie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北京时间10:34，欢迎继续小侯一档为你量身定做的汽车音乐节目《汽车音乐会》，我是腾冰。好了，今天周四来关注赛车。说到赛车，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哈！上个月，周冠宇成为了中国首位获得正式资格参赛 F1 全年比赛的车手，掌声呢，呱唧呱唧呱唧。F1 的世界一级方程式锦标赛啊，是国际汽车运动联合会举办的最高等级的赛车比赛，与奥运会、足球、世界杯等等并称为是世界的三大体育盛事。那目前呢，全世界一共有10个 F1 车队，每个车队呢只能有2名车手，这20个席位，其实因为10个车队嘛，每个车队只能2名选手，只有20个席位哈，其实是长期呢被欧美一些国家的选手占据着的。那么在这个周冠宇之前，是从来没有中国车手能够正式走上比赛的发车区，所以要特别为我们中国的选手加油啊！加油加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骄傲啊！在2022年 F1 新赛季，当周冠宇驾驶着赛车驰骋在赛道上的时候，这位来自上海的车手将用自己的经历影响更年轻的车手，中国的赛车运动也将由此为契机，实现跨越式的发展。好了，那为周冠宇，也为赛车量身定做一首歌吧，黄霄云。征战 辽阔的黄沙覆盖着兵荒乱马的时代，我们屏止着呼吸，站在即将开战的瞭望台，好胜的血液通过动脉开始这场比赛，我们的生命系在这一秒就决定了成败， 凭着清晰的脑袋刻画成那模糊的未来，还要面对多少的成败，我 细胞内在，无论真切的心衰，我们清澈着血路撒开。

这首由吴青峰作词，史俊威作曲的单曲《狂热》，却一改往日宁静温柔的曲风，在躁动的鼓点当中，用纯粹的手法去感动听众。层次丰富的编曲烘托主唱慵懒独特的声线，也将那种叛逆特立独行的精神内涵烘托得淋漓尽致，化身在夏日当中沸腾的躁动，倾诉对自我的执着。这位苏打冒上气儿了哈，用躁动。好了，汽车音乐会继续来分享吴莫愁《无所不在》这样一首歌曲，也是显示他的个性的张扬和豪放，以女生的视角唱着关于梦想、关于自由、关于奇幻之力，绚烂绽放吧。就在这样的音乐当中，吴莫愁《无所不在》。北京时间10:23，这里是好音乐一路随行的汽车音乐会。 就是阳光驱散了阴霾，照亮了人海。就让青春荆棘中展开，再亮眼出彩。把心打开，做自己的主宰，我的人生由我安排。自己的梦就要做得精彩，要超出常人的意外。我啊我啊我不想张开，我啊我啊我要全力敞开，我啊我啊我要无所不在，我啊我啊我啊我啊我啊我我啊我啊我我是代表来，我啊我啊我要有我的 style， 我啊我啊我要世界膜拜，我啊我啊 将青春灌溉，就让梦想你早就展开，我的未来谁都无法取代，自信超出了期待，自己的梦就要自己涂改。 挑战加速前进步伐，选择捍卫一切可能，跟随音乐态度引领时下风尚，此刻出发闯荡世界，明天就在脚下， 明天就在脚下。 汽车音乐会 hold 住精彩， hold 住未来。 I'm not afraid to die.

And when the DJ's spinning that song that we groove to, all my, come and teach me how to dance. Dance to the rhythm of the D.O.D.U.R. Cause I can't dance in the way that you do. In my book they say sharing is caring, but I got that love that you ain't used to. Dance to the rhythm of the D.O.D.U.R. And when the DJ's spinning that song that we groove to, you know we about to make moves. Come and teach me how to dance. You did. 刚刚这首歌曲是不是很好玩也很好听，来自 Only Mars、后生可畏，很年轻，但是他的音乐就显得很成熟，带来这首 Movies 也跟着他可以慢摇起来。北京时间10:33，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时段。生如夏花不是说过了吗，听汽车音乐会一定要完整收听，这是一种美德。美德有点夸张哈，但真的是如果不完整收听，你会错过很多精彩，比如说接下来这首陶喆的老歌《飞机场的十点半》。其实成长背景及中西文化于一身的陶喆，在他自己演唱制作的这首歌曲当中呢，也是把自己的生长背景和音乐无缝对接了。在那个时候呢，完全颠覆了传统流行音乐的衡量标准，也凭借多元化的流行音乐脉络，为当时的华语流行乐团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好了，接下来就一起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你的爱吧。飞机场的十点半。 听话是一种美德， 睁开手，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爱。 半的我在回家路

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白色是革命的颜色，红色、白色是革命。 创新精神的这首作品来自王力宏，梦寐以求。好了，又到收工歌的时间了，今天的收工歌就交给萧敬腾带来这首跟我玩吧。搞怪的人声效果一开唱便是十足的幽默感，对，就这声音，才华横溢，率真洒脱的流行摇滚代表人物之一萧敬腾，竟然在音乐当中化身为冰箱走廊旁边调皮又孤独的小孩，在看似诙谐的口吻下，有着他最隐秘的纯真的内心表达。好了，听歌之前，腾斌和你相约明天九点汽车音乐会，也欢迎你收听接下来正午有新歌。收好了，记好了，明天什么时间？上午九点。什么地点？北京音乐广播。什么节目？汽车音乐会。 当你一个人走在通往冰箱的走廊，你不小心滑倒，我让你轻轻摔，你会不会感谢我？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我是你的家人，是没有存在感，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你躲起来，我躲起来、yeah、当你一个人走在往厕所的路上，你别带卫生纸，我帮你飘进来，我们是最佳拍档。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我是你的家人，但是没有存在感，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你躲起来，我躲起来、yeah、可否帮我告诉你的室友和老板，我会让你顺利加薪甚至病好起来，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no、我躲起来、yeah、人们不想谈到想看到我，我曾经也是人们，我喜欢靠近人们，我喜欢抱住人们，希望人们喜欢我、啊、可否帮我告诉你的爸妈爷爷奶，我是你甚至病好起来，我要求的只是跟我一起玩、哦、我躲起来、yeah